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00，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00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今天换了一个开场的音乐啊，这是我在准备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准备了一系列的音乐当中其中一首来自于林海先生的钢琴曲《变》。每天都在变化，你的身体，你的想法，你的心情，变来变去的人，变来变去的街道，变来变去的工作，不变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烈的追逐和喜爱。谢谢你啊，在22:02:57走进10:00大陆机，来找我，来看我。来找我的同时，你也会找到一份安静的感觉。来看我的时候，我也希望你多爱自己一点。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选择夜晚时光，共同陪伴彼此1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你好，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叫做10:00大陆机，调频 from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谢谢执念送我的一个谢谢你。我又在说如何收看我们节目的问题啊。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除了大家可以通过花椒收看这个节目，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的监制，我的 leader， 我的 boss 都说，准子啊，那方面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情况不佳，多推荐大家去那边看你的直播。 OK， anyway， 只要你喜欢这个节目，他们也会懂的，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夜晚呢，天气渐凉，我们都是喜欢听音乐的人，我真的是知道，如果大家都来这个节目，肯定是有听音乐的想象和期待。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哪首歌会让你想起一些什么？想起自己，想起远方的人，想起心爱的他。 Everything， 总是觉得有些歌词，有些旋律是你必须要 get 到的。剧中人，曲中人，词中人。今天我找了大概8首到9首的歌曲， 这些歌里我想作为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亲爱的你们一定会有共鸣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或许会想到一些什么，你之前的经历，你丰富的人生律动都会随着音乐的起伏而慢慢被牵引出来。谢谢欣欣送我的香吻啊，声音真好听，有吗？我接受，谢谢你。虽然我也希望大家再说一说你听哪些歌曲的时候，哪些音乐的时候会想起一些什么，我也试着听听你想起那些画面的时候的这首歌是不是能够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啊。当然十点答录机答，你可以问我问题，如果我真的看到我就会告诉你，以我的人生经验啊，我能解释的，我能对你讲的，我都和盘托出，倾囊相告。我也真的希望所有进场的朋友把我当自己人。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图片、音乐、MTV， 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我都非常用心的度过。我也希望我们彼此用心度过每一天，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那么今天晚上勾起我们往日情怀、往日时光的回忆的歌曲有很多，第一首登场的人他真的是很多80后的、90后的超级 super idol 偶像，周杰伦在80后的所有的音乐人、制作人、演唱人、歌手里边是 number one， 大家都没有异议，对不对？扎实的古典音乐基础，羞涩的表达态度的音乐风格。 OK， 第一首歌一定会勾起你们某段情绪的回忆。是他哪首歌呢？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无数张经典的专辑，我选了一首彩虹。你会想起一个人吧，那个人在你的梦中经常会见到，长长的头发，单纯的眼睛。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 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有些作品呢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听它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情绪在里边，而且有些歌曲的旋律是一开场的时候惊人的好听，就是惊艳开口跪，大家被仿佛四秒的或者八拍的这样一个节奏吸引之后呢，再往下听有一点点哦，这个节奏不太好，这个旋律有点下滑。而这首《彩虹》，周杰伦先生的所有的表达都是惊人的好，总之就是旋律啊、歌词啊、编曲演唱恰到好处，满分的作品。周杰伦呢有惊人的旋律的拿捏程度，就是他对旋律的律动是相当高级的一个表达，亚洲旋律大王、亚洲旋律之父，我们送给周杰伦。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我也开了我在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的直播间的样子，好像确实没有花椒人多啊，大家也可以转到这边来看看，我两个都开。正在为你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刚刚啊在花椒这边进场的朋友有青岛营琼多营啊，哎，这里有山东老乡没有啊？你是穷到哪的？老山的、四方的、市区的、展桥的、五四广场的？青岛人，谢谢你。还有美美的每天啊，小雨伞、静静的港湾、李云云、Retour 啊、布衣哥、找一个人爱，还有苏菲、苏苏菲、黄半仙、黄半仙好像是我的一个朋友，哎，是他吗？看看他，点个他是不是秦思峰先生？他很少啊，应该不是他。哦，无所谓了，他有一个网名叫黄半仙，不管谁在谁不在，谁留谁走，十点大陆机都深情款款的真诚的在这里等你。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要听第二首歌，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都能勾起人们的浓浓的相思。彩虹，说实话你想起谁了？我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想到夜色阑珊，会想到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等等这样一些句子啊。人在城市里生活很忙很累，我刚看到子宇啊，是我的听友，真爱团的听友，他跟我说最近好累啊，身体很辛苦，然后会躺在床上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也许会睡着哦，还特意跟我说睡着就睡着了，只要你舒服就好，记得好好爱自己。其实在所有城市里打拼的年轻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通病，包括我，包括很多在城市里奔波的人，身体很累很辛苦，我真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好好的爱自己，是需要健身，需要让自己变得有轮廓、英俊、漂亮啊。但是吃要吃好，早餐要吃得非常的棒，中午呢吃一点，晚上你可以稍微简单一些，找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吃饭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跟我说，哎，我老一个人吃饭很孤独。嗯，我也试过一个人吃饭的感觉，会吃得很无味吧，有时候觉得吃得特慢，有时候觉得吃得特快，食之无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今天晚上呢放的这些歌曲，希望你想起某个人。如果正在线的朋友，真的是在线的朋友，跟我聊聊天，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我会 以我的人生经验为你作答。昨天有一个朋友说是在大学，说大学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大学要谈恋爱，要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了解另外一半，跟他一起学习，打热水，吃早餐，看电影，看话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哈。接下来这首歌呢，演唱者张韶涵提到他大大的眼睛，小小的身体，却有惊人的爆发力哈。张韶涵有很多的故事，曾经有很多的对他的一些评定，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只讲音乐。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很多年了，也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视频的网站呢，会用遗失的美好来怎么样来表达一个 BGM， 就是伴奏啊，衬托音乐背景等等的。现在听这首歌还依然充满了张韶涵那个时候年轻的态度。刚刚有位朋友叫执念说，谢我干什么，谢主播吧。我告诉你执念，那就是我呀，活力98267237就是我，就是我手里这个 iPad， 那是我在跟你聊天。谢谢我也可以。谢谢有个狮子头像的朋友ORTON 关注了主播，你在哪里呢？我看看你在哪里，看我的直播，点开你的头像，看到你在上海杨浦，上海的朋友，你的底下那句话是，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哇，很酷很酷啊。上海比北京该冷了吧，我去过上海很多次，我喜欢上海的外滩夜景，我也喜欢在上海外滩有一个酒吧上面吹卡萨克斯风的男子，我下次去还会去看他。有请张韶涵，遗失的美好。你最近有很多遗失的东西吗？比如说遗失的想法，遗失的理想，那些都是美好的曾经。有些人抓住这个感觉勇往直前，有的人遗失掉了之后呢，慢慢的堆积起来，那些情感啊，那些想念啊，都会在遗失的美好当中慢慢露出头，用力去拥抱那些理想，用力拥抱你爱的人啊，那个美好就不会遗失。也许这首歌就是反向的名字，阐释出一种博大的力量。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爱的思念绵延不止，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让我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替代不了。 有的人啊，说不清哪里好，真的谁都替代不了啊。就这句歌词，满满的遗憾在里边啊。就你说不清他哪里好，谁也替代不了。可是他在你身边吗 ？I am not sure， 我不是太确定啊。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主持人周准。晚上好，欢迎光临。来到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电影院、酒吧、居酒屋、露天的 party 集合地、海滩 BBQ， anyway 你可以想到任何一个场所。我是这家店的主理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 welcome， 欢迎你啊。猴哥的记忆说，是我新的一个朋友，沈阳的，辽宁的是吧？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OK，东三省的朋友你好，他说也许一生的美好才是我们的人生。是啊，人生的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么的顺畅的啊。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呢，有大把的力量啊，有一股子劲儿啊，非常不惧怕啊，各种碰壁。但是那时候也许你不富有，当你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你有了物质积蓄啊，世故的经历之后呢，你不再年轻。这些都是遗憾，我想在还能不遗憾的人生当中，各位都不遗憾，抓住那些美好的瞬间。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好朋友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理人，哇，主理人啊，周准。刚刚看到的朋友王国宇、青山绿水、专一小和尚啊，然后三阿哥，举个例子，你来啦。以后你们来了之后呢，要告诉我，一会儿看不到，还想跟你们打招呼，我也不是很那个什么，你们就，送我一个微笑啊，或者送我一个掌声，或者一个金话筒，我就看到你们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勾连的一个方式。哇，我说的什么？我觉得有一位朋友啊，叫做山上看是崖，山下看是山，他最近有点。气火攻心，就会觉得很暴躁啊！干嘛要暴躁呢？举个例子，晚上好，你好，周准，你好。举个例子，我这举个馒头，你该怎么样？山东呛面大馒头，哎，然后温暖的夏木你也来了，欢迎欢迎啊！有的时候呢，人都会有很暴躁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就过分的语言。其实在你说过分语言的时候也伤肝伤身体，心平气和最好了，对不对？然后谢谢闪电熊娱乐秀关注了我，看看你在哪里，你是哪里的朋友，看看啊，山西太原，哇，好棒的地方，山西有很多的大院，对，有很多的票号，非常棒的地方。接下来想要跟你展示的这个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位啊，应该是 Big Bang 的排行榜座上客，一个英国，一个美国。英国的歌手 Sam Smith， 你喜欢他吗？我喜欢他的声音，他现在变得很瘦，很型男啊。那位美国的歌手呢 ，John Legend， 我就非常喜欢他的声音，他是一个可以自弹自唱的非常棒的R&B 歌手 ，Soul 灵魂歌手，怎样都可以。他们俩珠联璧合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 Lay Me Down， 你可以怎么翻译这个 Lay Me Down？ 放松，让我躺下来。 Anyway， 你可以自己翻译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给我的感觉，两个非常会唱的男子啊，有一点点惺惺相惜，有一点点 PK 的感觉，有点 battle 的感受啊。OK， 送给你 ，Let me down。 Yes, I do. I believe that one day I will be where I was, right there, right next to you. And it's hard. The days just seem so dark.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nothing without you. Your touch, your skin. Where do I begin? No words can explain the way I'm missing you tonight.This emptiness, this hole that I'm inside. These tears, they tell their own story. Told me not to cry when you were gone. But the feeling's overwhelming. It's much too strong. Can I?Next to you and make sure you're alright. I'll take care of you. Now don't want to be here if I can't be with you tonight. I'm reachingCan you hear my call? Boy, this hurt that I've been through. I'm missing you. I'm missing you like crazy. You. Can I lay by your 知道什么叫做 Soul 即兴的表演，谢谢 Sam Smith 和 John Legend 非常棒的交流。这个歌曲来自于十点打录机，歌名叫做 Lay Me Down。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刚看到了好朋友印尼时光 Jackie Lee， 都是我的听友网友，只是你们从来 No 不是从来很少跟我讲话，好吧，就希望你们把我当自己人，当自己人之后呢就不要羞涩了，跟我聊聊天，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其实我还蛮会讲话的，我的心理学也看过几本书，然后我也有大把的经历啊、哦，我可以值得倾诉。 OK， 刚刚那首歌 Let Me Down 非常棒的歌曲，也算是英国和美国最牛气的两位歌手的一个合作啊。OK， 晚上好印尼时光 Love D， 晚上好。我觉得你像我手写的这段话，我们羡慕，我们妄想，我们尝试，我们失望，我们放弃，我们失期，我们热爱，我们不同，我们以为我们都会很厉害的去收放自如，但是很难免趁着夜色的时候大家会脆弱，一个脆弱是随着某件事情某段旋律催生出来的，人都是凡人啊，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很忙碌，像个陀螺一样。但是我又觉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性的思维，世界美好的生命体验，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我经常戴着耳机，背着我的小背包，穿梭在我第一次03年踏上北京的时候，在鼓楼大街啊，在天安门，在琉璃厂，在新街口，在东单，在王府井溜达的时候，我那个感觉非常的浓郁。我听着自己钟爱的音乐，我也希望有一天在一些场合里唱我的歌曲，那只是以前的梦想，很遗憾有些没有实现。我也听着广播里的 DJ 在放他们喜欢的音乐啊、嗯。我现在实现这个梦想了，也谢谢那天告诉我这个地方要招主持人的信息，我就来到了这里，顺利通过了层层的选拔，我坐到了这里，打开了话筒，这一个小时属于我的时间和你们的时间。 OK， 但是有些事情都是我们以为怎么怎么样，都需要别人教你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忘我，忘记我是谁，有时候你也会对他说，对一个人讲，你不必在乎我是谁。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几分凄凉在心里，不必在乎我是谁，请和我相恋。我曾经在演出的场合看到有些歌手要喝了一点啤酒唱歌，喝一点啊威士忌唱歌之后呢，会有些状态啊，但是如果再喝那么一丢丢一丁点就会过量，他就会台上痛哭。你见过一个人放声痛哭的唱一首歌吗？我见过很多啊，有男生有女生，有跟我同龄人，有比我小的，还有比我年长十几岁的人，真的是嚎啕大哭。也许那首歌那句旋律刺痛他内心吧，我倒觉得他哭出来好，别在心里啊。就像接下来这首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我只是在深夜陪伴你的一个人，我就是我，希望你了解我，有请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送给你们。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唱开心扉，几次挣扎。 像你看到的这些图片那么美好，内心戏最难演，对吗？孤独是场巨大的内心戏，无需演练，既能如戏。每个人都在演内心戏，出场进场的人戴着面具， 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哦，忘了我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 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刚一位朋友说，这首歌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来自林忆莲。还有首歌《别问我是谁》，同样的情绪，很多歌有相同的意境，被不同的音乐人演唱，词曲创作人、编曲人的进行艺术的加工，完全催生出人生最重要的一些情感，高兴的、疯狂的、悲伤的、极其失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去爱自己，首先需要爱自己，才有可能被别人拥抱，对吗？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是我在一个旅途当中聊天的时候聊起的，说我们听到一首非常感伤的流行音乐的歌曲演唱者之后呢，同行一位朋友说，哎，这个歌手很像其他的一位台湾歌曲、台湾地区的一个唱情歌的人，也唱了很多悲的歌曲，高高的个子，声音很有特点，是谁呢？同车的人有六个人吧，都没有想起来。你知道答案了，我肯定想起来了。我说就是李圣杰了，哦，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人说，哦，对对对对对，那个人说，哎，是是是是是，看，李圣杰参加了《我是歌手》，李圣杰也是一个非常有特别的音色的朋友，我也见过他一面，很多的朋友会在 KTV 唱他的歌，李圣杰很高很大，脸上不是那么的平整，但是依然不能掩饰有特点的声音， 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没错，夜里的声音会发光。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唱过他的作品之一。我希望，我也肯定会知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想起，想起有很多的人。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你那么爱他，为什么没有战胜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心脏呢？对吗？你那么爱他，为什么还让自己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你那么爱他，你问问自己，你是真的那么爱他吗？如果你那么爱他，你一定会把他留下，对吧？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 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 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听说这个

在想你。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很多人喜欢这个音乐作品，很多人喜欢唱，很多人喜欢弹，很多人喜欢谈情说爱。这个词现在来想好像变得很快，都希望慢慢来。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我都希望让各位能想起一个人啊，一份牵挂。忽然想起一段台词，说我想你了，我想你了，可是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怕打扰你的生活，但是这个想你的感觉是我自己的，属于我自己的。 So 我希望在这些歌曲的推测以及我在聊天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的想法一定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贵的。夏木说下次让我们忘掉人吧。好，你真的能忘掉一个人吗？我办不到，我做不到，我只能淡化它。对，淡化 fade out 渐弱，但是不能彻底的 cut， 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对吗？ OK， 就像最后一首歌曲，可以的话我们都活得很清清淡淡，清汤寡水，我们都被人爱，我们都有人爱，我们都精神富有，了无牵挂。OK， 今天晚上就是这样了。我是周准，不要记得，不要忘记。怎么叫不要记得呢？啊，不要记得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要记得。怎么接句才能圆回这句话？不要记得我曾经说过的字。OK OK， 哎呀，好紧张，好紧张。记得我，我在北京，我在北京建外大街，每天晚上，应该不是每天晚上，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我都在这里。除非我生病了，除非我不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一定会来这里陪你。拜拜 everybody， 拜拜。 Love is love。 鼻子好痒啊，好像打喷嚏。明晚见，不要忘记接来五周同的节目。好想和你说，试着拥抱你自己一下哦。最后一首歌，梁静茹，可以的话。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我们的心那么近，一定很有默契。不必想该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我想帮你捡起无谓的心碎。可以的话我们重新来过，可以的话让我弥补它 能